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2021年的12月29号，也是我们大城小事由我和美哲合作的2021年的最后一期。 没错啊，挨了一年的坑，终于这一年熬到头了。 哎呀，下年明年继续啊。 哎呀，明年继不继续不知道，但是明天我们的直播还是继续的啊，但是明天还是会开启视频直播。 是是是，今天 于飞和郑磊会亮个相。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俩除了音频直播之外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然后上边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俩的直播。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微博你开了吗？ 开了开了。 在微博当中您搜索一下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当然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同样和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大城小事的粉丝群。 是， 这不快年底了吗？咱们也让我们的粉丝群再活跃一下哈，吸纳更多新鲜的血液。 反正都算是今年入群的哈。其实2021年啊，这一年过得真是特别快，眼瞅着我跟美哲都快合作一年了。 是的，我还记得去年的12月23号和12月30号，我上过2期大城小事，没了。 然后呢？ 然后今年就继续了嘛？ 今年就继续了啊！其实这一年有好多温暖向善的一些瞬间，像2021年依然是和疫情抗争努力拼搏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底，从北国边陲到南海之滨，不分年龄、职业、身份的志愿者们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给焦虑中的人们带去了温暖和力量。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大城小事的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跟大家介绍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 是， 像一场暴雨，那些普通人仿佛披上了战袍，变身了超级英雄，出现在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那么一件狗伤人的小事儿演变成地方政府整顿工作作风，重新审视和群众关系的一些变革。当然了，为了防疫的要求，更多人响应想就地过年，把乡情和思念深埋心底，23年如一日给困难群体捐款者化名风调雨顺，慈善机构为他们真正的这个底气等等一系列的内容也是温暖着我们。 是， 哎，其实呢像红马甲对吧，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人就是一层一层的爬楼，穿行在一个一个街口，一次次站在不理解甚至抱怨的居民门前，详细的询问，就是您这个从外地回来您登记了吗？您打疫苗了吗？今年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也是让我们备受关注哈，包括像11月23号有一个顺其自然，这个可能您关注新闻也能够看到，他23年，我记得好像我们节目里边也曾经说过他，就是捐款了好多钱，大概有 匿名捐款， 匿名捐款，大概捐了1300多万元，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他也是向宁波的慈善总会捐款105万块钱，署名呢是顺其，留那个地址啊，就是根本查不着的一个地址，就是宁波市中山路1号。据了解，这位神秘捐款人就是顺其自然，已经是连续23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累计捐了1300多万。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位署名叫风调雨顺的匿名捐款也在网络上曝光。据了解呢，河南省慈善总会一共收到了6张汇款单，5张是9999元啊，1张是50000块钱，一共是正好50000多块钱。 您知道为什么他要分好几张汇款单吗？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要求是，如果你汇款超过10000块钱，就必须是实名，就数您的这个实名哈，比如李凯老师的，就得数上李凯。但是人家这属于做好事儿不留名，就必须进行这种小额捐款。 是， 所以呢，就是得分好几批。 所以这些事情呢，发生在全国各地。 也温暖着我们。包括像北京的这两年，今年的疫情，我们也关注了好多人解除疫情封控之后，都是竖大拇指，送鲜花，送饺子，冬至那天，对吧？都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 咱们来聊聊2021年都有哪些瞬间让您觉得特别难忘呢？ 哎， 这快到年底了哈，也让大家做一个年终回顾， 回顾啊， 总结盘点。 哎，那美哲，这一年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特别难忘呢？ 每次掉坑的瞬间，我觉得都挺难忘的，我都拿一本本。这个本呢，就叫做我的耻辱本。 不至于吧？等你退休的时候，或者等我退休的时候，你送给我当礼物，就是曾经跟你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看看你教会了我那么多词儿。 然后李凯老师白发苍苍的时候，每次翻这个小本本，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哎， 可开心了。 那也不见得，也可能是。特别，哎呀，这些词儿，折罗都没吃过。 早知道当时再给他挖几个深点的坑。当然，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我心里也清楚哈。李凯老师啊，每次挖坑那是为我好。 对对对对， 是希望我尽快融入北京这座城市。 所以呢，也是来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些故事、风土人情哈。 那倒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来聊聊2021难忘的瞬间。您这一年当中有哪些难忘的瞬间，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我们的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啊，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在下边点赞哈，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再来说一个让人特别暖心的大夫。 哎，你说 12月28号呢，有一张照片在京张两地的医生朋友圈里传开了。京张两地，也就是咱们北京和张家口。 哦，不是张家界， 您那串湖南去了，说的是我们河北的张家口。 哎，你老家那一片哈？ 对，是河北省，但我老家是国际庄嘛，石家庄。 啊，一南一北。 张家口在北边，我们在西南侧， 那也是南边嘛。 对对对，那也算南边， 一南一北嘛。 哎，就说这张照片，照片当中呢，有一位医生一边打着点滴，一边还在主持讨论会。 哎呦， 眼尖的同行就认出了他。哎呦，这不是朝阳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王阳吗？北京的大夫怎么在张家口的朋友圈也火了呢？原来啊，王阳是北京朝阳医院选派到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进行对口医疗帮扶的专家。在张家口工作已经8个多月的时间了。王阳告诉记者，前一天啊，他就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但是工作特别繁重，五台手术等着他。 哎呀， 他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高质量的完成手术。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第二天又是连轴转的节奏，所以只能趁着中午工作的节奏稍微放缓，他请同事帮自己输液治疗一下。他说呀，下午还得接着开会呢，所以我就赶在中午会诊的同时输点液，就当是休息一会儿了。没想到这个场景就被在场的同事拍下来发到了朋友圈当中。王阳也是特别谦虚的说啊，其实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的辛苦，大家都是大夫嘛，平常的工作都特别忙。要说王阳在张家口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规律，每周啊周二和周四出门诊，术前讨论和疑难病例讨论都是他们的必修课。那到了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都是手术日，这个手术安排是一台接着一台，这不刚才也说了吗？这一天就得做5台，恨不得啊。只有周六他才能腾出时间搭着高铁回北京看望自己10岁的儿子。 孩子也不大， 哎，才10岁，也就是小学3年级左右那么大，是吧？这休息的时间他还经常带着张家口的胸外科医生到北京做胸腔镜动物模拟试验，从北京租来这个胸腔镜模拟机供大家反复练习，提高微创基本功和手术技巧。这个李凯老师是健康北京主持人，可能对这个就比较了解一些。 现在对于胸外科来说，这个开胸手术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哈。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 都是微创， 微创手术啊，3个眼俩眼一个眼。 总之呢，对患者造成痛苦越来越小，咱的这医术也是越来越高超。那么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砺，科室里每位主治医师基本上都能独立完成简单的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了。这个王阳也说，希望啊，尽快可以把科室的年轻大夫培养起来，打造一支 带不走的专家团队， 没错， 为张家口市的人民群众谋健康福祉。 嗯， 因为要说人家不是是选派到张家口嘛，可能早晚还得回北京工作哈，但是希望能在当地打造一支金牌的医疗团队。 嗯， 所以这么高强度的工作，王阳从来都没说过辛苦俩字儿。但这次输液也是他的身体给自己发了个信号，发了个警告。输液治疗之后，王阳感觉自己又是满血复活了，浑身充满了活力。他也穿好了白大褂，开始了下午的工作。他说，我还得接着去战斗。 哎呀，要说医生非常的辛苦，今年咱们北京的很多医生支援张家口的，然后支援雄安的，我都知道定期的要去当地医院进行，一个呢是出门诊做手术，另外呢还有这个带教当地的一些医生，非常的辛苦啊。其实这样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吧，我们的一个医疗水平能够更多的一些有些进步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说这个温暖的瞬间，可能这也算是今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温暖的瞬间， 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医疗工作者都是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哈， 是 包括陪伴家人的时间，包括自己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多多致敬，多多点赞吧。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2021年难忘的瞬间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红果说呀，这个几天前坐26路公交车，在这个月坛站啊，有位中年姐姐上车呀没戴口罩，车上的保安啊就说，不行，您不戴口罩您不能上车，您得下去。我就赶紧给她送了一个口罩，她说呀出来着急忘戴口罩了，一个劲儿的感谢我，我的一个口罩温暖了她，我心里也很高兴，大家帮助大家，社会才会更美好。 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哈，解了陌生朋友的燃眉之急嘛。当然，红果姐也说了，说我朋友居住的小区前一段时间解禁了，我也去接他，请他吃饭。他跟我说，感觉自由真好哈。当然，在这个封控期间，他也特别感谢社区志愿者对他的帮助。其实像社区志愿者做的这些付出和努力，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很多的案例，比如说有快递小哥送快递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被封在这个小区当中了，所以就自己也这个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为居民朋友送抗疫的物资。当然周边的居民也是，哎，你这个天冷不冷，我给你带两件衣服来我们家吃顿饭。哎，大家都是特别热心肠。 是，这当然是大事当中哈，我们感觉到这个温暖。生活当中就您个人来说，家长里短亲戚朋友有没有那些温暖您的，您觉得温暖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2629说，哎呀二位好哈，下午好。难忘的事儿啊就是今天吧，上午去查了一下血糖，血糖值正常了。几年啊之前前几年血糖值都在高线6.1之上一点点，通过锻炼身体注意饮食，血糖下来了5.4，特别的开心啊，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2022年即将到来之际都身体健康幸福快乐。美哲李凯，二位主持人今年辛苦了，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加油。 哎，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啊，也希望您有个好身体。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像口金说，今年我觉得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听到咱们的大城小事。之前是比较喜欢另外一位主持人呢，没想到因为你们俩入坑了大城小事，现在只要有空呢就听直播互动，没时间我也得听听回放。在这儿正好也跟大家说说啊，经常有朋友说我这个没时间听直播怎么办，其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大城小事是有一个回听专辑的，过往的节目每一天啊都在，包括当天的话题，大家也都能清晰的看到。 是是是，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是因为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叫什么调整啊，所以 节目的设置调整， 节目设置调整，原来可能有很多喜欢我们其他主持人的，但是因为现在目前也暂时来不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啊，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说了也不算。 哎，当然有缘千里来相会，没准儿以后呢，你看涛子就说了，说哎，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大城小事明年的播出时间和主持人呢？咱们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好好好， 明年我们是大城小事会进行一个扩版，除了下午4:20到6:00的下午版之外，我们 呢还有一个上午版，是在10:20到11:50播出。当然除了我和李凯老师之外，于飞和郑磊也是我们上午版的主持人。 是是是，反正明年呢新的变化新的开始，我们也是期待大家继续来加油，继续来支持我们节目。 支持我们节目， 我们也一起努力来加油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2021年您觉得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要说这一年啊，回望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感慨，比如说什么时候温暖啊，什么时候感动。其实啊，这个不光这一年，有的是到岁数了。你像美哲这个，眼瞅着快到40，再回望自己的 什么呀？我这个也就20大几30出头吧。 啊，就是回望自己这个前半生的时候，觉得哎呀，有好多的事情他得记住呀，对吧？ 但李凯老师 实话实说，真是奔五了。 谁说的？不带这样互相挖坑的了。有的时候有些 回忆杀， 老物件回忆杀，这见得着东西才能够感受到时间过得真快。像丰台长辛店有一个民俗老物件陈列展示，远近闻名哈。这个展示里边陈列了将近3000件老物件， 都什么呢？ 要说这老物件都不是什么国之重器，都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像什么老牌匾、老门牌，有居民家里边几十年用的这煤炉子、闹钟、水缸、磨盘，磨盘你见过吗？ 磨盘呢、见过见过，我还知道那个驴拉磨、是吧？拴一个驴，然后有一个圆的磨盘，那个驴呀、就围着那磨盘一圈一圈一圈的转， 哎、你还知道这个呢？ 把那个粮食可以碾碎。 哎呀，人不错， 反正看过吧，好像 啊，他戴眼罩吗？睁着眼睛吗？ 睁着吧。没看那么细， 没看那么细啊。 那是戴着还是不戴呢？ 你见过驴戴眼罩吗？ 我好像没见过。 没见过啊？你还是，哎呀，行吧，反正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啊。 行吧，行吧。 这些老物件延续老街坊的乡愁记忆，是土生土长的长辛店人尹喜军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长辛店的民俗老物件陈列室呢，位于合成公社啊社区居委会里边，社区居委会的大门的过道墙上。20多块胡同的名牌按着南北顺序挂在墙上，这是上一轮这个棚改过程当中尹喜军抢救下来的。居委会院里边近一半的位置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钢啊、磨盘呐、砖瓦呐、建筑构件啊。 确实，您想想这些物件可能都有点占地儿。 是是是，都是堆院子里边吧。走进展示，四壁都是展示柜，里边堆放了好多的老物件。展示呢，已经收集了反映长辛店老镇历史变迁的老物件300多件，展出的呢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实在是空间有限。 刚才人家不说3000多件吗？ 是有的搁库房里边了。正对着门口放着一个老式铸铁理发椅子和一个煤炉子。尹喜军手里边拉起这个铸铁理发椅上背上那条皮带。 怎么还有皮带呢？ 你觉得它干嘛用的？ 磨。 哎，猜对了， 刀。 磨刀的。 真是磨刀的。 真的是磨刀的。磨完刀干嘛呢？ 磨刀给人刮脸。 哎呀，可以啊。 那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嘿，可不错。那擦脸之前呢，得磨点什么呢？ 磨点那个剃须刀，不是，就是刮胡子那个泡沫。 哎，拿肥皂水。 肥皂水。 真拿肥皂水啊？ 反正现在肯定不用肥皂水，但是过去没有那么先进的那种泡沫， 哎、 那谁知道呢？ 这是再次证明了，真是快40大几了，是吧？反正据说这个也确实是老物件哈。这是这个那家理发店关停的时候，店里边老师傅捐给他们的，说这椅子齁沉齁沉的，5个人才搬得动。年轻的时候总是去那家理发店剃头，没少在这椅子上坐过。如今兜兜转转，这把椅子又来到他这儿了。煤炉子也是非常有特点，是长辛店老街上一位啊老街坊捐赠的。炉子的封门上啊铸铁有一个铁路的路徽，这是27厂的老物件。边上还放着一个刷着白漆的木牌匾，牌匾的底部的漆都掉了，但是首都刻字厂长辛店门市部几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 刻字厂那是不是刻章的地方啊？ 哎， 人家说了，说以前这儿的人啊，到了十几岁得刻个名章， 嗯， 像美哲就得刻一个美哲， 嗯，美哲，对对 对, 对 吧？有个名儿，下回领工资。 什么篆体的 啊？ 包括现在有什么楷体的，反正各种体的都有吧？ 啊，有阴文，有阳文。 阴文、 啊、 阳文，对，但是那阳文不是外语的那个阳文、 啊、 它是阴阳五行的这个阴阳， 可以啊， 是吧？还行还行， 你看每次 多的就别问了啊。 我们每次发工资的时候，美哲然后找会计去，然后拿自己的工资条后边拿自己的人名章一盖章，然后一数42，是吧？ 我从来都不看工资条，首先 啊，不， 所以后面一看那一溜全都是编的。 这个怎么会呢？过去领工资真的是这样， 要盖一下自己的章， 有戳。 哦、 啊， 行， 你干嘛自己拿萝卜？ 没赶上那个时代， 萝卜刻个戳，橡皮也行。 那能有法律效力吗？ 反正甭管怎么说，就是42块钱嘛。反正现在过去哈，过去这都得拿这个盖个章，特别有仪式感。说这个我们刻章都是去这个门市部，国营的。这次老镇改造呢，店铺也关了，他们把这个牌匾就留给我们，也是个念想。随着老镇改造，居民腾退，不少居民单位都把那些落了不舍得的。不舍得扔的地方啊，扔的一些老物件全送到他们这儿了。 嗯， 人家说让长辛店民族老物件陈列室的藏品不断的上新。 嗯，就是长展长新哈、 哎， 大家可能每次参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的生活当中的老物件和大家见面。 哎、 可能对于像我们这样20大几3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 啊、 那就是长长见识，看着新鲜、 哎。是， 但是对于李凯老师这种快五张的朋友来说呢， 快五张 就是回忆杀呀、 嗯。 想当年我一个月才挣42块钱不容易呀、 啊！哎呀，要说这个不止， 不止42是吗？ 我不止5张挣42的。 行吧，行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2021啊，您觉得难忘的瞬间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要修改一下我刚才答案 啊， 我怀疑这个 怀疑怀什么到底？ 怀疑呀、啊，这个驴拉磨。他可能是闭着眼拉，就是他可能会给他眼睛可能会挡上 啊， 因为刚才有听众朋友提示我了、 嗯、 他要是睁着眼，你想想、 嗯、 这驴每天也挺累的，他是不是也想吃点饭呢？他可能就会挑那磨盘上的粮食吃 啊， 所以你得给他把这个眼睛蒙上，看不见神在哪儿、 嗯、 但是我在想哈，一般人家说你看不见的时候嗅觉就会发达，那难道闻不见味儿吗？ 你想多了、 嗯，那到底是蒙不蒙？ 当然蒙着呀。 哦，哎呀，你要这么说也挺残忍的。 这有什么残忍？ 光让马儿干活，不让马儿吃草。 你推过碾子吗？ 没推过。 你下回可以试试。 特沉吧？ 那也不见得，圆的嘛。 不是那个石磨，看着那大石块就觉得沉、 啊。 它要是重量不重的话、 嗯， 我觉得粮食也碾不碎嘛。 那你要是非想要搞这样的，感受一下，你去网上啊，现在有卖那种小份磨豆浆的磨盘，特别小，大概也就这么30厘米直径的一小磨盘，手摇的这么转。哎， 不用了，谢谢李凯老师。 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发点绿豆， 或者这样也行， 啊、磨个绿豆豆浆。 绿豆豆浆，把它那个筛选一下，是不是就能做豆汁儿了呀？我猜想， 那得看你技术到底怎么样。 那我等您明年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一个给您当生日礼物。 反正这都是生活充满了美好， 行 吧， 行吧。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2021难忘的瞬间。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说啊， 嗯， 昨天中午呢，家住在北苑街道，也就我们通州区啊， 哎、 北苑街道陆河医院家属院的朱克红走进了小区的物业办公室， 嗯， 人还没到，生已先至， 嗯， 红色的棉帽子下是一张笑脸， 哦、 他说啊，小赵哪天开始收物业费啊？提前跟我说，我第一个交。 你瞧瞧， 要说这小赵就是新来的物业经理赵双军，瞧这俩人这种热络的劲儿， 嗯， 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不久之前，朱克红还和这个赵双军因为物业费闹过别扭。 哎呦， 怎么回事啊？朱克红说啊，我跟这儿都住了20多年，从来都没交过钱。新的物业来了，没提供服务就直接收钱，你说这能不让人生气吗？ 啊，光收钱不干活，心里边难受。 哎、是啊，再加上人家之前也没交过物业费。 嗯， 原来呀、啊。 不让你。 不是，这是因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我来跟大家细细说说。 您来说说， 人家不是恶意拖欠物业费啊。 和尚从来没常吃没买过。 这陆河医院家属院是一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楼呢陆续建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跟朱克宏说的一样，这小区从来都没收过物业费。2015年之前是压根儿没物业。等到2015年之后啊，产权单位陆河医院倒是引进了一家物业，但是物业费啊也不是居民个人出 哦， 单位出 哦。 哎，虽然说当时的 报销， 哎，对对，差不多啊。虽然说当时这个物业的服务品质一般，但是居民朋友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哎， 大家说了，只要我们不出钱，那就得过且过呗。 这跟美哲的想法是一样的，只要是他不掏钱，什么都能凑合。 不好意思，我还真是掏物业费啊，我谢谢您。 不是，没说物业，就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掏钱，什么都能凑合。 我觉得吃饭是这样的，只要李凯老师请客， 啊、 从来不挑啊。什么绿豆的，磨个绿豆豆浆也可以，能喝吗？ 你就没想过，有可能是豆浆应该是黄豆的。 对呀、啊，所以你说绿豆磨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豆汁儿是原材料是绿豆，对吧？这应该没错吧？ 我哪知道啊，没喝过呀。 您没喝过，行行。咱来，我跟大家说这物业的事儿啊。 你来说物业吧。 到了2020年的12月份，也就去年12月，医院找的物业合同到期，并且撤出了。经过公开的招标，今年呢，北苑街道和物管会帮这个小区选出了一家新的物业——泾河连山。这个消息传回小区，立刻炸开了锅，大家都讨论呢、啊。哎呦，这个新物业公司啊，这物业费特贵，1.4元一个月每平方米。 这个到底贵不贵？ 嗯，反正我们家的这个物业费比这个高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和物业的服务品质相关，是吧？ 啊、 再加上跟您那个房子的面积也有关系。 它不是每平方米吗？单价 啊，对，每平方米每月啊， 哎、 当然居民朋友也是说呀，这让我们自己掏，凭什么掏这么多钱呢？在第一次物业沟通协调会上，朱克宏等居民成了第一批质疑者，签了字儿。你们要是光拿钱不干活，你说我们找谁说理去？ 嗯， 对居民们的疑虑，物业公司经理赵双军表示理解。他提出一个意见啊，他说大家可以先尝后买，用这样的方式赢得大家的信任。什么叫先尝后买呢？只要我们的服务能够满足大家的预期，以现在居民的经济条件收取物业费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先尝后买居民们倒是不反对，但是总得有一个工作的切入口吧，从哪儿切入呢？2个月之后，一份汇集小区无保安、没有停车管理、楼道玻璃不干净、暖气片漏水、小广告满天飞、声控灯失灵等等问题的一份长长的清单，就交到了物业手中。 哎、 赵双军啊，马上从总公司抽调了保安、维修、保洁人员，给这个小区做了一次免费的美容。同时呢，物业公司北苑街道和陆河医院也在想办法改进收费方案。其实啊，我们了解到这个物业费最终的定价是要比这1.4元还是便宜一些。 哦，还便宜一些、啊、 还便宜一些、 哦、 这个朱克宏说啊，新的物业公司来了之后，小区的变化是真不小，咱这物业费交的也是心甘情愿。现在平常只要有功夫，他就爱去物业办公室聊聊天啊，跟人家经理打个招呼，是吧？赵克宏还说，等来年开春，我还准备帮着物业在小区里整出一个小花园呢。大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舒坦。 哎，其实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你交了物业，物业有钱也能提供一些该办的一些工作，你不交呢，有的时候大家都不交，物业也不能老贴钱，贴钱服务，这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可能这个居民朋友之前是没有习惯这种新的物业服务模式啊，但是物业用这种品质的服务，你只要做得好，相信我们的居民朋友还是可以理解并且支持的。 那些词儿怎么说来的？交点钱，花不了太多钱。 嗯， 一个一平米才1.4元。 后来收的不到1.4元 啊，就算1.4元吧。 嗯， 100平米才多少钱？ 100平米，140呗。 啊、 一个月， 一个月啊、 嗯， 一年才1000， 1000多块钱， 是吧？ 但是你能够享受到很多的配套的服务， 哎、 包括保洁呀，包括保安呐、啊，是吧？ 家门口环境好了，物业有人管了就行。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2021难忘的瞬间。今天也是2021年的12月29号，也是我和美哲搭档的最后一期哈。 2021年的最后一期， 明年继续。 啊、 请教我兔子说，美哲。 哎， 那三厘米的墨呀特别沉，吃一块豆腐得费一上午时间。哎呀，给你个建议，千万别买啊。 嗯，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买的。李凯老师推荐我的任何什么商品也好啊，让我尝试的料理也好，都不信，大家绝对放心啊。 反正上节目之前美哲跟我推销了半天东西，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我不就是推荐您那个买块表是吧？ 啊，对呀， 考虑考虑，这不过年吗？马上就要犒劳一下自己。 来看看，还有一些朋友哈。 哎，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像这个看看7789说今年河南水灾的时候，人们不是被困在地铁当中吗？当救援来的时候，大家一致决定得让妇女和儿童先脱险。 哎， 我觉得这个瞬间真的好难忘啊，也是带给了很多朋友温暖。 是，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温暖的瞬间哈，像孙东林说，今年最开心的事儿是建了大城小事的粉丝群， 哎， 让喜欢的听友们聚在一起，每天问候问好，开心互动挺好，分享好听的歌，欣赏美丽的照片，感谢美哲为我们辛苦的付出。 您客气 啊，李凯为建群也干了点事儿是吧？ 干了事儿了吗？也就是当了一下名誉群主。 时不时你那些美丽的照片不是都是我给你发进去的？ 那您就是拍了点照片， 那也是干了活。 那明年这样，您拉人入群 啊， 我来拍照片，咱们换换角色怎么样？ 那这个群会有好多人退群的。 我就发现哈，李凯老师坐拥群主这个称号， 啊， 但是不干群主的事儿。明年啊，提出批评，多多和大家互动交流， 啊， 好不好？当然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大城小事的粉丝群，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哎，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入群两个字，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啊，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说起来有些心酸， 哎呀，太心酸了。 宁乐说，2021年感觉比任何一年都过得快，眼前的温馨画面呢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到年尾了。回想到武汉刚刚封城的时候，远在外地的小伙伴一个接一个的在我的微信群里边给我加油打气。到了2021年春节，我约了其中一小部分小伙伴来武汉团聚。我原以为一切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哪知道4月份啊，我生病了，他个人生病了啊，感觉孤独无助的时候呢，又是他们在微信里边为我加油。快到新的一年了，好想对我的这些朋友说声谢谢哈，我们一起手拉手向前走，彩虹会在前方为我们招手的。 风雨之后总会迎来彩虹嘛，我觉得收获真挚的友谊也是非常可贵的。当然呢，去年武汉因为疫情比较严重嘛，大家都说武大的樱花还会再开，等到樱花再次绽放的时候，让我们相约在武汉看樱花啊。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疫情总会过去，我们的生活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是， 当然魏魏也提到了说，2021年咱们伟大的党建党100周年呀，在那一刻回顾过往，既激动又难忘。建党100周年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嘛。 哎，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你像6306也说，今年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听到小美在大城小事当中发声，欢快活泼，脑子转得也快，口齿清楚清晰伶俐，让听众惊喜高兴。这原来就是你的粉丝吧？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啊，谢谢您的支持，明年再接再厉，加油哈！争取少跳坑，争取反挖坑，反正 flag 先立上，能不能做得到，明年再说吧。 这怎么还带反击的呢？ 但是我还是非常尊重李凯老师 啊，是吧？ 我有的时候跳坑哈，那都是出于节目效果。 今天我们有视频，你看看脸都红了。 我不是那个真的跳坑， 啊， 我都是为了给李凯老师面子我才跳坑的，朋友们，其实我没那么笨。 真的吗？ 差不多吧。 1234567 9，你知道吗？写出来这么长一数，乘以81等于多少？ 987654321。 啊，不是，1234567 9乘以821，最后结果等于多少？ 我怎么知道？拿计算器算吧。 你不是说你特别聪明吗？ 那我也不会算数啊。 不会算数，你看没有，是一个不会算数的孩子。 哎呀，老给，行吧。 啊， 我输了。 输了吧。 哎呀， 这个结果等于9个9。 9个9。9999999。 哎， 祝愿我们的大城小事长长久久。 你倒 着不回来了。 行行行，虽然不会算数，但是嘴还挺甜。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聊2021最难忘的瞬间。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今天在聊天室当中呢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上边呢有一个这个摄像头的标志，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下边呢有个点赞的标志哈，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点赞。当然了，今年我们最后点赞 站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邮寄了我们的大城小事2022年的台历了。 已经陆续发出了。我看有的朋友在那个微信上跟我反馈，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台历哈。当然还有一位朋友 Frank JR 还没有提交您的获奖信息，希望您要是今天听我们节目的话，抓紧在后台那个提交一下您的那个收获人电话和地址。 对对，有我们邮寄的时候那个收件人， 快递的收件人， 我们会您快递到家哈。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就先到这儿。今天稍后呢，我们将继续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歌曲和广告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2021最难忘的瞬间有哪些。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雷锋与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安详，我想不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洁，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这一年 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2021年12月29号，也是美哲和我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哈。 所以今天我们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您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没错， 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俩人的新浪微博，您搜索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都可以。 是。另外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2021难忘的瞬间哈。您家里边家里人自己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可以来盘点一下哈。最开心的一件事，比如今年一年您觉得最开心的事儿，中奖没有？ 中了，我儿没少中，怎么也得中了20多次吧。 傻人有傻福气，是可以理解。 那叫我积攒了人品、 啊、是吧？ 你知道人品守恒定律吗？ 什么叫人品守恒定律？ 就是我在你这儿受欺负特别凹套、总得在别的地方找不回来。比如说中奖的这手气 哦， 您看您为什么老中不了奖？ 真菌比较多，手气。 什么呀，我还脚气呢。我 哦， 我没有。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 洗不白了。 洗不白了。今年是这样哈，这个前两天12月22号呢，这个某平台旅游平台也公布了2021年度十大旅游的关键词。由于疫情的影响，其实呢出去玩这件事情今年也是备受纠结，对吧？像什么周边游、红色旅游、机票盲盒、大西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电竞酒店、囤旅游、退改、冰雪旅游和中。这些是今年的一些关键词。旅游不再只为远方。据这个数据显示哈，今年全年的旅游的度假类订单当中，周边游占了将近60%。 当然也能理解，首先咱现在没法出境游，很多朋友出于疫情防控的一个考虑，也不太愿意出远门、就在咱北京周边大家溜达溜达， 是 进行一下京郊游，赏赏美景、比如咱大城小事的听友见面会、这应该也是咱们俩2021年一个难忘的瞬间了哈。 是吗？ 算是周边游的范畴。当然我们俩不是游去了，我们俩是工作去了， 找 我 的倒是很怪。 我的听众朋友是游、游山玩水， 对对，当然了，也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当然，今天其实我还正经休了5天年假， 是， 虽然我有15天年假，但是上岁数了嘛。但是关键 去了趟哪儿啊？ 去了趟青岛和济南， 贺林的老家 啊，对啊，对， 挺好是吧？ 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今年的暑假像 大西北游定量超了5年的新高 哟。 像什么沙漠探险呐、旅拍呀、观星啊、非遗考古这些沉浸式的旅游产品，定量都是这个好几倍的增长。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属于先囤后约，成为了消费的新趋势。酒店套餐、随心飞、公共舱卡这些新的产品的热销，其实也提升了大家出游的一些品质哈。当然了，里边有很多的像什么周边游，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像什么温泉的地方。有孩子能够亲水玩的地方，这些都备受大家关注哈。 嗯、 机票盲盒，这也是疫情发布之后呢，大家非常流行的一种玩法，就是你也不知道你抽的这个机票到哪儿了， 所以有时候一开箱就有惊喜。 当然也有一些惊喜完了之后没法成型的。 嗯，那就有点遗 憾。咱不是节目里边说了吗？说好不容易抽一个，哎呀，北京到三亚的才100多块钱，真值。 嗯， 然后一看日子没法去，请不了假。 嗨。所以这个买机票盲盒还是需要谨慎 啊。当然了，最大今年的一大热点就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园。美哲订了，哎，你退了几次票？ 退了两次票， 才退 第三次我才去成。 哦，才退两次是吧？ 什么叫才退两次？你就不盼我点好？ 反正都是因为工作原因退 票。那是爱岗敬业小标兵， 就是属于好不容易选一天，哎呀，这天我去环球吧，结果那发现工作安排不能去取消，取消不去了。第二次又订一天，哎呀，好不容易又不行，又有工作。 哎，所以大家就是有时候先囤后约也有一点问题， 是吧？ 你这提前囤，你不知道当天你有没有事儿啊？ 哎呀，那你没办法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囤了这个酒店之后，机票不给力。 嗯 啊， 也 出现也 有这种 也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今年反正盘点这一年旅游，其实还是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由于疫情。但是今年的周边游，我们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哈。 是，大家也可以发掘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宝藏、 好地方、 小众的、 是、 不那么聚集的旅游景点。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2021难忘的一些瞬间都是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冬日思雨说：“美哲，看视频你已经很白了，怎么还洗呀？” 主要老掉离开老师的坑里。 哎，这 我这个人形象不保，我觉得 这昵称没法起了。也说有些坑确实美哲啊是自己个儿挖的， 还是要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以后啊，我就惜字如金，沉默是金。离开老师挖坑的时候，我就不说话， 不说话， 不说话就不犯错， 不说话就是默认，你知道吗？ 什么叫默认呢？ 不说话不就是默认吗？ 今天我给您个机会， 嗯、 您可以再挖俩坑、 嗯。 我现在叫什么呀？以守为攻，以退为进。 哦， 我就不搭腔不说话， 不搭腔不说话， 不搭腔不说话， 行 直接摔门。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烟雨夕阳说，因为平常没跟孩子们一起生活，自己的手机呀、电脑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小问题、 嗯、 对门的小夫妻经常特别热情地帮我们解决、 哎、 非常感谢他们、 嗯、 这就属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哈。 哎，这个你跟你们家对门不是关系也挺好？ 也挺好的，比如说买点什么特产、 嗯、 买多了都会跟对门分一分哈、 嗯、 大家一块儿那个互通有无一下， 这都什么叫互通有无呢？ 比如你们家那个回老家带点土特产、 啊、 我们家网购了一些什么好吃的、 啊、想 哎，包括我们买那个蛋糕， 嗯， 特别大一块儿、 嗯、 吃不了怎么办呢？分给对门一半。哎、 啊，真的是这样啊？ 对啊，就是关系还不错、 哦、 包括我不是之前还分享过，有一天就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换智能锁呢、 嗯、 有一天晚上没带钥匙、 嗯、 就是等这个开锁等的时间比较长、 嗯、 然后对门听见动静还主动说、 嗯、 你要不来我们家歇会儿，还给了我一饮料，因为当时是夏天特热，因为我没好意思半夜去人家叨扰人家，人家就给我搬了一小凳儿，然后我就坐在走廊里我就坐在走廊里等、 啊、 嗯， 那你人家是怎么发现门口有这么大动静的呢？ 因为我打电话嘛。 啊， 打电话，你想我们那个门和门还挨得挺近的。 哦、 嗯、 想 管那么多干嘛， 问问嘛。 我以退为进，不回答， 给小马扎， 嗯，给了一正常的凳子。 哦，想你在坐着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 行 来聊聊2021最温暖的瞬间啊、 嗯、 最感动的一些瞬间你有哪些、 哎、 都可以找我们来聊天。 哎，6466也说、嗯、那今年我得首选生孩子的时候， 哎， 终身难忘。再有呢就是孩子第一次叫妹妹妹的时候，好甜蜜呀、 啊。你别说，你学的还真挺像的啊， 是吧、 嗯、 虽然我没孩子，但我在想这个小宝贝儿他叫妈妈的第一声应该不是字正腔圆的妈妈、 啊、 肯定不会这样叫， 嗯， 应该是 奶声奶气的、 啊、你说是一般情况下先叫妈妈还是先叫爸爸？ 你这个问题是引战的问题，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这爸爸妈妈还争宠争上了。 不不不，从这个你们这个专业来说，哪个音好发就先叫谁。 那我不知道您觉得哪个音好发呀？ 一般情况下爸爸的音好发。 真的、 嗯、 那就哒哒是不是？ 哎，算了，咱来说别的吧啊！这个您可以继续找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我这真的不是瞎说 啊， 真的有很多特别小的小朋友，我观察过、 啊嗯， 他叫爸爸，他发不出爸的音，他发的是哒的音，都是哒哒哒哒， 那就不是叫爸爸， 那 就是随便出俩声、 啊。真的呀、啊？那你们家俩宝贝儿都是先叫爸爸，先叫妈妈呀？ 那倒是先叫妈妈的。 你看看，你看看， 但是人家书上说都是爸爸这个音好发 哦，真的、 啊、 行，那朋友们 也 可以来家里有娃的分享分享、啊、 书上学的也说的也不见得全对。 行吧行吧，来说其他的事儿 啊， 还是我们通州区的事儿、 哦。 哎，今天这稿子有意思啊、 嗯、 通州区的事儿我全包圆了。 嗨， 家住在通州区杨庄街道李老公庄村小区的张先生说、 嗯、 他们家小区底商呢有一个饭店的排风管、 嗯、 声音太大了。 什么声啊？ 这个嗡的声。你我这我们这是文字播报啊。 那我知道，你说我发现你今天学相声词学的挺来劲， 反正就是有噪声 啊， 影响了临街居民的休息。 哎， 听到居民反映情况之后、 嗯、 饭店改造了设施，但是离排风管最近的张先生家还是能听见噪音。 呦， 怎么办呢？张先生说啊，我们家有上了年纪的老母亲、 嗯、 患有心脏病、 嗯、 我也有神经衰弱、 嗯、 这饭店的排风口整天发出嗡嗡的响声、 嗯、 嗡嗡的啊，吵得我母子啊休息不好。据了解呢，李老公庄村小区沿街一家拉面馆，拉面馆可以加上话音吗？ 咱说说说 拉面馆、 嗯、 排风口啊正对着张先生家的窗户，每到中午晚上吃饭高峰的时段，排风口不停地运转。因为这个面馆营业时间特别长，夜间休息大家也特别受影响。那么接到居民的反映，杨庄街道城市办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当天晚上8点钟就赶往了张先生家。经过现场的测量，人家拿那个噪声测量仪器啊，分贝仪、 嗯、 发现室内的噪音，也就是张先生家的室内噪音已经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45分贝。随后呢，街道工作人员又来到了饭馆的屋顶查看。杨庄街道城市办的工作人员王轩昂说，管道距离张先生家有点近，这个面馆的排风管口和风管外面都有消声的设施。面馆的老板解释说啊，之前他们也接到过反映，他们对面馆的排风管道的位置重新进行了一个调整。 小鱼干在线了，真的。 哎呀，就是调整了位置啊，还安装了一些消声的装置，不带痛打落水狗的啊，不带翻旧账的。我说 不翻旧账就不翻旧账呗，前面那句是什么意思？我可任何都没说啊，这是不让我说话，沉默是金。来继续。 行啊，你等着。经过上次的改善之后呢，附近住户很少再投诉噪音的问题了。 你知道， 但是就像咱们说的，张先生家的确离这个排风口太近了、 哦、 因为这事儿呢邻里的关系也不太和谐、 哎、 他也很头疼。那么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就把双方的当事人请到了一块儿。一方呢是张先生家，另一方面呢是饭馆啊老板、 嗯、 大家坐到一块儿，共同来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城市办的工作人员王轩昂也建议说，面馆的排风管道已经没法更改位置了。店老板呢也在管道口采取了降噪措施。 嗯， 那为了更好的更进一步的隔绝噪音，可以在居民家安装防护措施，也就是面馆咱改不了、 哦、 居民家咱可以就是稍微改进改进。最终呢在街道的协调下， 嗯， 面馆同意出资为张先生家的客厅安装一块隔音玻璃，达到降噪的作用。目前啊，这个玻璃已经安装完毕了，想必张先生家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也会得到一个改善， 也算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嗯， 啊，家里边还得换个玻璃。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噪音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 是啊， 对吧？就是它不像其他的，比如油烟啊味儿啊声儿，有的时候吵的人心烦气乱。 嗯， 冬天还好你关着，当然这看来声还挺大， 得换玻璃，夏天的时候可能更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儿。 你开窗通风的时候想凉快凉快，吹点穿堂风，没办法，噪音太扰民了。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不是也说有一些居民楼它离地铁线特别近，所以很多地铁线也都安装了隔声屏，是吧？ 问你个问题，你说在夏天的时候这个东厢房或者西厢房要想开穿堂风，这个玩意儿开哪边窗户？ 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还知道穿堂风，真不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然后呢，这个2266说，2021最难忘的瞬间是这样，计划定好了，去不了，有工作取消了，跟你很像，是不是？ 人家也是爱岗敬业呀。 哎，取消完了之后，工作那边又有变化了，还是白取消了，你知道吧？ 啊， 说我就经常碰到这样的瞬间，那简直太难忘了。 那看来您的工作安排也是比较机动灵活的那种，可能像有一些朋友他就朝九晚五，一周上五天，这样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好支配。 哎， 你就怕有一些朋友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时间， 嗯， 什么时候单位需要就得去工作，这样可能就提早做休假安排比较麻烦。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确实计划赶不上变化。 哎， 尤其是两个维度的，就是两个互相 XY， 那哪个都不靠谱的时候，这比较麻烦。 确实，反正自己得多多考虑一些呗。1527说啊，我们家小宝贝儿先叫爸爸的比较多，你看，我们家小四代早就会叫爸爸了，不知道哪天才会叫太奶奶。太奶奶， 嗨，这还得听，还得猜 啊。反正小宝贝儿啥时候叫不知道，我可以先给您学一个啊。 书上是这样说，这个你看，妈妈有一些鼻音在。 妈。 摸嘛，啊，爸爸就是一个那个直接开口就直接好叫一些。 哦，这是从科学理论方面 分析。而且全世界的大概率样本，爸爸妈妈全世界都一个音儿。 但是讲科学有时候也得讲人情。 嗯， 你比如某一些父亲，他对小宝宝他照顾不周，天天都是妈妈带。 嗯， 那我估计小宝宝八成也得先学叫妈妈吧，是吧，李凯老师？ 分情况。 您笑什么呀？心虚什么呀？ 我们家老二确实是因为没办法，我们俩得分一下呗，一人先管一个，那还得上学呢，是不是？ 哎，要说这个家里有俩宝贝儿的，确实辛苦啊。 哎，消防旭哥说了，哎呀，我觉得美哲你俨然成了一个说相声的好搭档，诙谐幽默，风趣自嘲，这些都是相声的元素，特别平常，一个人说的时候，另一个人还嗯啊，但是， 谢谢您夸奖 啊。是吧， 努力跟上李凯老师的节奏，但我的自嘲都是被迫的啊，我也不想自嘲啊。 都是被迫的吗？ 那不然呢？ 哦， 谁不想当个知性女主播啊？绚丽说，主持人好，这两天用收音机收听你们台的中播，怎么经常收不到信号啊？ 嗯， 这时候也要再跟大家说说。 哎，对，你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同事已经在里边解答了，就是前两天呢，可能我们有这个中播的这个发射塔的检修哈，通过中播828是有的时候信号是暂停播出了。 哎，所以大家别慌哈，您还有其他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是是， 一个是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来收听，再一个呢，您可以下载一个手机软件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哎， 当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不仅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像今天我们还同步有视频直播呢。 是是是， 您点击一下右上角有个摄像机的小标志，可以看我们俩人。 哎，是看我们俩精神饱满的，坐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天。 哎，大家还有夸说咱们俩今天这衣服也挺搭配哈。就都是深色系吗？ 哦，行行行，3090说这个再过两天呢，就是新的一年了哈。 嗯， 今年提前把新年贺卡发出去，因为李凯和小美2021的直播大咒啊，明天的视频直播换新人。哎呀，这些天还是挺忙，提前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 嗯， 而且我一看这个贺卡里边还有我们大城小事的一个那个 宣传图， 宣传图哈。 哎，您真是用心了哈，也谢谢您给我们发来的，这算是电子贺卡。 哎， 大家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看一看哈。 嗯，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哈密瓜说前两天和女儿还说起今天的互动话题呢。 嗯， 觉得今年似乎没有太大的亮点可以总结，但是后来我们一致认为平静 平平淡淡就是生活。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没有大起大落，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是 疫情的影响，可能很多朋友的生活工作节奏被打乱了，但我们还是要树立信心吧。 哎，天马行空也说说这个今年疫情的影响啊，这个去了很多地方啊，有一些地方也去了，像什么新疆的南疆啊，南北南疆北疆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美景美食边疆行，有很多难忘的瞬间。 哎，特别好啊。时光雕刻说了一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应该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啊进行朗诵的那么一句， 是 也是破圈了哈。 哎，喜豆啊，2021难忘的瞬间那多了去了，特别多。6月26号发现摇中车牌号了 哟，实名羡慕啊。 8月你好像又没中是吧？ 原来老的摇号系统我摇了20次没中 啊，20次没中， 就20次没中。 哎呦， 然后新的呢反正也没中。 让你只没事6毛6一个劲儿的中。 你哼什么哼。 8月29号提车，9月29号搬进新家，11月份又喜提二孩，2021收获满满，2022要更好，觉得特别棒。 您真今年真的是好运连连， 对吧？提新车， 多喜临门。 你看，先有车牌，然后提车 娃， 排搬家新家， 对对对， 啊，又喜提二宝， 新娃新房新车，真好啊。这今年过得特别充实和快乐。 那你的意思，老大是旧娃呗？ 不是我，你不要拿恶意揣测我好不好，李凯老师？ 就是这不能这么聊天，知道吗？ 你们家旧娃上几年级了？请问 2年级啊？ 你也这么觉得是吧？ 哪儿的叫旧娃？俩孩子都是宝啊！ 对，大娃小娃都是娃。 10月份这还这可能这个二宝满月出了吗？不知道，没说。 人家是几月？ 说10月份吗？ 11月份 啊？ 那现在应该 大概率应该出了哈，这多好。 哎， 生活就此展开了又一波新篇章。 是呀，请叫我兔子也说，希望明年大家都可以虎虎生威，虎虎生风。明年是农历的虎年嘛？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2021难忘的瞬间。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是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 稍后见。 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距世界的目光。 勇敌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起千层波浪，也许呼应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金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中州线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距世界的目光。 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引西湖迎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2021难忘的瞬间啊。这一年真的过得太快了，嗖一下啊，一下就到了年底。 没错， 我们觉得这一年当中，我们跟陪伴着大家，除了每天的日常的直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粉丝群，包括我们也是这个有着听众见面会等等，好像这一年当中真的跟大家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是，我们也过得特别的充实哈。当然明年呢，我们大城小事会更多的来陪伴大家，原来是陪伴大家做晚饭、吃晚饭，以后可能陪伴着大家做午饭、吃午饭了。 你会做午饭吗？ 饭什么饭都不会做，但是会吃啊，我就会吃就行，会吃是福，能吃是福，吃慢慢香。 那你吃个 您问 榴莲的时候一般怎么掰壳啊？ 我都吃榴莲酥，不吃生榴莲。 哦，不吃啊，不爱吃这个。 断了您的念想，还问什么呀？ 榴莲酥硌牙吗？ 不硌牙。 哦， 酥着呢，香着呢。 是吗？ 还烫着呢。 哎呀，我们形容 您请吗？不请就别说了。 聊不到一块儿去了是吧？ 哎呀，真是。不过这一年哈，我们也是靠着个人的职业素养撑下来了。要说今天 什么意思啊？ 没摔门吗？ 啊， 顶多跺个脚，摔个笔嘛。 嗯，行 。今天是我和李凯老师在2021年最后一期大城小事。当然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这个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可以找到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对， 此外您不妨关注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新浪微博， 您 搜索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都是可以的。 哎，而且那微博当中我这多年不更新微博，每次都是直播的时候弄一个，终于发了两张咱俩的合影，我这算不错了 啊。不错不错， 对吧？我们工作照的合影， 前两天我们是参加了一项台里的活动啊，有两张合影也是发在李凯老师微博上，欢迎大家多多点赞留言。 对，宏志说2021年最让我感动的是自己的每一天，每天啊我包里边都携带着榴莲糖，因为2020年的时候在上班途中遇到过好几次，在地铁六号线上有人好像是因为低血糖突然之间晕倒了，有人说啊这个时候含上一块糖会好一点，恢复的能快一点，所以每天包里边榴莲糖是必备的哈，只是希望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的包里正好能有，多好。 哎，真的得给您点个赞哈， 啊， 因为很多上班族工作特别辛苦，早上可能真是来不及吃饭，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准备榴莲糖，不准备个什么大虾酥啊、奶糖啊之类的？ 我个人揣测哈， 您乐什么呀？ 不是你揣测揣测，这是他自己问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榴莲的气味比较刺激 啊。 你比如一个人特别头晕，他几乎失去了意识， 嗯、 拿那味儿啊，可以给他冲醒喽。 你是这么想的呀？ 我是这么想的。 等你以后上节目的时候，精神不集中的时候，我也帮你准备点榴莲的东西。 首先啊，榴莲不能拿进直播间 啊、哦，这倒是。 榴莲糖可能也不行。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人家一好心哈，也可能是因为糖分含的更高一些。 嗯， 个人 咱都是开玩笑猜测哈、 哎啊， 甭管是苹果糖、橘子糖、榴莲糖， 哎， 要为人家的善心善举点个赞、 嗯。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两天有一位乘客在北京西站夜间休息的时候，手机被偷了，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好像我们大城小事每年都会陆陆续续说一些这样的事情。 嗯， 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查看了长达5个小时的监控录像，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军已经被刑事拘留。这事儿呢，发生在12月22号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北京西站派出所接到旅客王先生拨打110报警，说昨天晚上啊，自己在西站地下2层东公寓电梯口处休息的时候睡着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 哦，就趁着人家睡着的时候小偷把手机给拿走了、 哎、应该是这样哈、 嗯、 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安排侦破，民警呢就通过周边4个探头对累计长达5个小时的视频进行观看，发现在凌晨3点左右，在夜深人静的北京西站地下2层，一个身穿黑色外套身背行李包的男子来到地下2层东公寓电梯门口，举动十分可疑。 嗯， 嫌疑人先是朝啊口里边观看了一下，随后呢又环顾了一下四周，把身上的行李放下，走进被就是离他近点这个被害人报案人的近睡觉的地方，弯下腰捡起一个东西之后，背起行李迅速离开了。 嗯， 稍后呢在同层的另一段监控当中，嫌疑人独自在一台售票机前徘徊，疑似呢藏匿物品。 嗯， 之后呢嫌疑人从西站南广场出来，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民警通过再次回看监控录像啊，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已经记在心里边了。经过西站周边寻找，三位民警分析啊，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在附近的六里桥地区啊销赃卖东西、 嗯、那就找找呗。 所以民警就进一步扩大了搜索范围，并且重点向六里桥长途站一带延伸。当天下午3点，民警在六里桥北侧的人行道上把这犯罪嫌疑人抓获了。 终于 经过审讯呢、啊、这个男的呢今年已经58岁了，对在地下2层趁人熟睡之机偷走他人的手机供认不讳。经查啊，他也曾经因为盗窃多次被判刑。目前呢，这个杨某军因为再次盗窃，被北京公交警方也是依法刑事拘留了。 哎，看来是一个惯犯啊、 哎， 这回终于栽了。我觉得也是那个年底了、 哎， 可能有些贼也得趁着年前冲冲 KPI。 嗨。刚才说这58岁，要说岁数也不小了。 嗯， 这大半辈子过去了，怎么就不能干点正事儿？ 就是哈，咱得走正道嘛。当然也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哎、 这临近过节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需求， 嗯， 千万在外面要看好自己的财物， 哎、 尤其是您要睡觉，是吧？你这不能那个手机就随便放啊。 反正这个也是因为每年其实不光是冬天，夏天的时候在北京西站、北京站啊一些广场上一些地方也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啊、 哎、 大家都看好自己的一些随身物品， 多多注意吧。 嗯 嗯，当然有偷手机这种比较贵重物品呢、 嗯、 也有偷那些小物件小物品呢。 哦， 再来跟大家说一声啊， 你来说说。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1、2、3、4、5、 嗯、 哎，当 上山打老虎 不是、 啊、 点数呢。 哦， 这偷的东西特别多。当民警啊在嫌疑人家中清点被盗物品的时候，这民警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要说这小偷不走寻常路， 嗯， 不偷贵重的，不偷手机什么的， 那偷什么呢？ 勺子、叉子、 啊、 茶壶、水杯、调料瓶、花露水儿，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小物品啊，这些物件啊，满满的摆了一地。 嗯， 嫌疑人说：“我觉得吧，偷这些东西不值钱，一般人也不注意，也不会报警吧。” 不是，勺子、叉子，这是要做饭，不是，这是要吃饭去，加上茶壶是吧？ 那不知道，感觉像是大伙过日子的感觉。不久前呢， 一位快递员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正在派送的快递丢了。民警到场之后啊，就根据快递员描述调取了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最终判定一个频繁出现在监控当中约么五六十岁的男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要说这个嫌疑人岁数也不小，也是五十多啊。几天前呢，这个几天之后啊，民警就在嫌疑人住所地把他抓获了。这名嫌疑男子名叫张某，民警在他家里搜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上述我们说的什么花露水、调料瓶、什么水杯、勺子、叉子这些被盗物品。张某呢，对民警如实交代了自己多次顺手牵羊的偷盗行为。之前他在饭店用餐的时候，无意间啊，把人饭馆一个调料瓶带出了餐厅，事后发现没事儿，所以他就变本加厉，一次一次的在饭店、快递柜等等地方对餐具、水壶、茶杯等小东西下手。当然张某啊，也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他盗的这些物品价值小，一直都没出事儿。经过耐心的盘点与核对，民警把上百件被盗物品全都登记造册，而后呢，一一联系事主领取。目前，张某因为犯涉嫌盗窃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您生活当中如果真发现物品被盗，甭管是贵重的物品，像手机呀、笔记本电脑这种，肯定得报警。你就是小东西啊，千万别因为它便宜不值钱咱就选择不报警，这样就等于是纵容了这些小偷，是不是？千万别让这些犯罪分子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别让他们逍遥法外。更不能让小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成为法律的擦边球，是吧？当然咱们国家的刑法也规定，偷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是多次盗窃的都构成盗窃罪，千万别贪小便宜吃大亏。您别觉得我就偷了一牙签盒，我就偷了一牙签，我就偷了一纸巾，这偷盗多次他也犯罪啊。 对，美哲说的特别对啊，偷盗多次也犯罪啊。不是，这牙签和纸巾是你自己想的吧？ 我自己想的 啊， 我就是说嘛。当然你要去饭馆吃饭，人一般你找服务员给我点纸巾，人都给你。但是您那个勺子叉子就别往家顺了，也不嫌脏，是不是？ 不是，人家可能顺的是稍微那些高档餐厅的 哦， 什么 不锈钢的， 这点出息就不能是个银的。 哟，哪个餐厅这么高级？银？ 哎呀， 好像也有。 行了，反正 它是镀金的。古董呢、啊、 来看看各位的， 什么都不能拿。 对，任何时候都不能拿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2021难忘的瞬间，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806说，听了几十年李凯的声音，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帅。 谢谢您哈。 哎， 也就20年。工作一共才21年， 20年不短了、 是吧？ 我这工作还不到10年呢。 啊，行，还有很多朋友像6496说，今天是大城小事2021年最后一期，这不对，是明天我们是最后一期。今天是我跟美哲搭档的最后一期，但是明天我们俩还继续啊。 哎， 多说两句，免得这个有些人误会哈。说这个李凯和美哲辛苦一年，辛苦哈。明年希望你这个，希望李凯呢继续发扬传帮带的作用，把北京独特的文化底蕴发扬光大。表扬一下美哲，今年迅速成长，逐渐融入到这个节目当中，和李凯配合的特别好，脾气也越来越好，摔笔的次数明显少了，是吧？ 这后边不是您编的吧？ 就是我编的， 我就听着就不像人家发的、首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啊，李凯老师确实一直践行着一个原则，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员工啊， 就是能挖坑就挖坑， 帮带，这不李凯老师传帮带，不走寻常路 啊。 就是给我们挖坑，这也算是反向传帮带吧？ 是吗？这就多好，要不然你印象不深 啊。谢谢李凯老师。 一级听友也说，二位好哈，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听我们节目，有机会多多点赞。 哎， 这个当然了，这个台历已经寄出啊，希望能尽快收到。 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我们的台历呢？哈，也希望您以后明年还能多跟我们经常互动交流。0800说，2021年我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儿子在抗疫前线和我视频通话。 哎，真棒！ 我看见他穿着全套的防护装备，冲我招手，对我说：“爸，放心吧，我很好。” 哎， 为您家孩子点赞， 点赞一定 是 啊。 Coco Kiki 说，今年出差了7回，去了4个城市，累计出差快2个月。哎呀，幸亏啊，这现在不养动物了。 哦，就是家里养小猫小狗没人照看也是一个问题。 哎， 但是您知道现在有那个宠物托管师，就是您出差不在家，可以花钱请那个宠物托管师去您家给您那个，比如养猫的换个猫砂呀，添个猫粮啊，看看猫咪的状态怎么样啊，啊，就是有这种服务，但靠不靠谱就不好说了啊。 搁屋喂。 搁屋喂，我估计是搁屋喂。 贵呀、啊、 贵贵贵， 这个还得花钱、啊、您就找个同事关系好的先在他们家寄养2天。 那我们家要是以后养个宠物能在你们家寄养吗？ 嗯，没戏。 嗯，那你以后也别再说什么把你们家老大老二寄养在我们家吃鸡翅这种话了。 哎呀，这个可以有， 我也拒绝啊。 这个可以有是不是？ 当然还有一位朋友，这怎么读啊、 嗯、 这是一个英文单词啊，一个英文名，Michelle 差不多嘛。 Michelle 王这位朋友说，今年的9月4号老妈大腿骨折了、 哎、呦， 在家躺了2月，终于能够扶着助行器下地走路了。 嗯， 这也少不了家人的照顾、啊、 对，这一个是少不了家人的照顾，另外多跟骨科的大夫多沟通啊，就是锻炼、 嗯、 一定是科学的，有些呢是促进骨头的愈合，有些呢是有些损伤、 嗯、 但是千万不能也不能不动是吧，这得跟听大夫的哈。 哎，当然我们有的听众应该是快过生日了，没有 Osis 说2021年最难忘的瞬间还没到呢，12月31号，也就2天之后， 嗯， 又长1岁， 哎， 李一拿退休金又进了1年。离退休又近一年， 我也是这么想的，离拿退休金又近一年。 嗯，我们都差不多吧。 另外刚才还有人问啊，说你们今天这个视频直播、 嗯、 明天视频直播后天怎么着，12月31号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从下午4点开始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端将会举办大声喊新年好的特别节目， 跨年特别直播。 哎，所以呢那一天的节目呢我们节目就不上了啊、 嗯、 全广播端的频率可能大部分的播的都是大声喊新年好， 哎， 一起和大家一起来跨年， 是，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多多关注吧。 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再说一起案件啊！前2天，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案件，挺有意思的。这庭审当中啊，妻子拿出了一个抖音视频。哎，你拍抖音吗？ 原来拍过， 哦， 现在也不拍也不看了。其实基本上， 哦，不拍不看， 嗯， 受伤了。 为什么受伤呢？ 一般受伤的不是就是不看不在， 会忙于工作，哪有时间玩啊？ 哦、是这样，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妻子拿出这个抖音视频啊，证明她丈夫出轨，要求啊，这个返还出轨期间单独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您就说说您这心思啊，多坏呀！我还受伤啊？ 怎么了？ 不盼别人点好？ 怎么？我说什么了？我 来来来说说人的妻子怎么着了、 哎？原告李女士在刷抖音的时候，你看人家还坚持看，不像你似的不看了。她刷刷刷刷，哎，发现这视频当中，这不是我老公吗？这人长得。相看而以为像，后来仔细一看就是 哟， 不光是看到自己的老公，还看到自己的老公王先生抱着一个牙牙学语的2-3岁的孩子。 谁家孩子？ 对呀、啊、李女士就拿着这抖音质问自己的丈夫王先生，这一问才知道，原来早在4-5年前，这个自己的老公王某和一个女子郭某就发展成为这个情人关系，并且在3年前有了孩子。 哇、 啊、这几年间王某向郭某呢转账了30多万，并且为郭某在外长期租房居住。而李女士刷到的那则视频正是丈夫情人郭某的账号发布的。 嗯，也不知道这郭某知不知情啊。 这个大数据的算法是怎么算出来的？ 哎呀，这不好说啊，反正看见这确实挺闹挺的。 哎，你发现没有，我原来曾经看过视频，刷刷刷这个抖音哈、 啊、 真刷出我们同事来。 那应该是您的通讯录里头存了他的电话、 啊、 他有的时候这些社交软件会有一个提示、 啊、 能否读取您的通讯录。 按说都不同意、啊、 如果您点同意、 啊、 他就会自动匹配您 的 通讯录里。 我 这一般我都不同意啊，当然这是大数据的算法算的。 你就算是缘分吧，但是也算是孽缘。 这你都懂哈、啊、你会的词儿挺多呀。先说啊，这李女士就认为丈夫王某向郭某转账钱款，这属于我们两口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无权赠与他人，于是把王某和郭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赠与无效，并且要求返还钱款。庭审当中呢，原告李女士呢当庭出示了这个抖音视频，就是我刷的就是这个哈。被告王某也认可他跟这个郭某俩人的关系，俩人确实还有一孩子。郭某呢也认可啊，这个就是另外那方的女子啊，也认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并且称王某的转账呢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不是赠与，不同意返还。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在婚姻关系续存期间啊，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部分的这个份额啊是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啊，夫或妻因非日常生活需要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协商一致啊，就是你们俩得商量， 也就你不能偷着花那么多钱。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种协商呢不可能能一致，是不是？ 嗯， 任何一方是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本案当中呢，在李女士和王某婚姻续存期间呢，王某通过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方式向郭某转账37万多块钱，这属于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额处分行为，该赠与行为非李女士与王某日常生活需要，既没有经过李女士同意，事后也没有予以追认啊，是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因此呢，法院最后判决王某赠与郭女士的钱款行为无效啊，并且限期返还37万多块钱。目前呢，被告郭某已经履行了全部的法律义务，说白了就是把这钱还了。 哎，反正真的啊，你说这个家庭关系最后也是一地鸡毛的结果。我觉得几方可能在这个事件里都挺受伤的。 那是，那背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再走其他法律程序呗。 嗯，就是人情的事儿先不说，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确实这钱得退回去哈。 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2021难忘的瞬间，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7583也是一位新朋友说啊，我现在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打开门之后、俩娃一个跑一个爬、随之双手抱起，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了。 您这 跟李凯老师有同感吧？应该 我现在抱不起来，我只能抱小的。 哦， 老大已经抱不动了， 老大都2年级了。 对啊对啊。嗯， 但是你想想，就是一回家之后大家都两个小宝宝都拜拜拜拜你回来了，是不是还心情挺好的？ 有点闹腾。 甜蜜的负担。 哎，甜蜜的负担是吧。6928说，哎呀，李凯眼神聚光，美哲眼睛有神。 哎，谢谢您夸奖，应该是看了我们的合影哈， 看了我们的视频是吧？ 在哦，也可能是视频直播 是吧？ 也可能我看刚才我朋友从李凯老师微博里找到了咱俩的合影 是吧？还说李凯头发短，美哲头发长， 啊、 这个道理 是 吧？ 这是 哎，李凯苗条，美哲富态；李凯年长，美哲年轻。好搭档，好主持。 等会儿啊， 这眼神不聚光啊，这个。 李凯富态，美哲苗条，你能不能不瞎改大家的留言呢？非得让我自己亲自去检查。 哎、你怎么能听出来呢？ 以后我禁止你读大家的留言。 那好， 以后所有留言呢，由我先筛查一遍。 筛查一遍是吧？ 嗯，当然1128也说，我觉得李凯说的没错啊，我们家闺女就是先叫爸。后叫妈， 哎，这个有的时候、哎、每家情况不一样。 那是啊，1246说，今年有两个瞬间让我难忘、一个是东京奥运会，咱的中国健儿夺冠的瞬间， 哎， 再一个就是小区解封的激动时刻。 不错哈、这确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没错，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依依说，美哲聪慧又有思想，这不就是变相夸你是知性女主播吗？ 哎，谢谢朋友们啊、 哎！ 我一度其实对自己也放弃希望了，觉得我的知性只能存留在照片当中。 哦， 但是跟李凯老师上节目啊，真是知性不起来呀、啊！ 是是是，这腰围比较大，所以一度不能认为。 你看又来了，不过明年没关系。 肚子的肚嘛。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 明年反正我们大张小事也会迎来新的男主持是吧？ 嗯， 到时候看看换个搭档试试，看看我能不能知性起来。 行，这事儿不是都得听制作人的吗？ 哎、那你怎么办呀？你这还不放我走了呗？ 我没说呀。 行吧。当然草球影争春说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庆典，扬我国威， 哎， 我觉得特别的难忘， 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李丽也说、李凯甘当绿叶啊，为我点赞呢。还 我怎么觉得我才是大城小事的绿叶呢？ 那不可能， 我们李凯老师虽然也是绿的，但是常青树啊。 刷的都是绿漆是吧？装嫩、 您是自己说的啊， 我也只能顺着这么说了，是不是？ 行吧。爱的旋律说，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有很多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年辛苦了。 哎，这一年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岗位啊，都是非常的辛苦哈、而且很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工作，工作压力、工作强度都是非常大的，是吧？ 当然，燕林姐也分享了一个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儿啊，说今年十月中旬的时候去凤凰岭爬山，登山的途中啊，一个老人遇到点突发的状况，当时有好几个好心人主动的陪护照看，而且大家赶紧拨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一直到老人没有大碍才默默的离开，我觉得很感动。 哎，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来自陌生人的善举哈。 是是是。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对于我们俩的节目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希望和激励哈。飞跃说，二位，我是你们忠实听众，希望明年的节目越办越好，也是希望每哲明年啊备一台推土机。 可以， 专门用来填坑。 是是是，您有挖掘机，我有推土机，咱们看谁的功率大。 那不是看谁吨位重吗？ 那肯定是我比不过您，您这吨位确实不小。 挖掘机瘦小 是吗？ 啊，推土机盘大， 我倒是好好查查。 你不一定看看照片。 不，我觉得可以这样，四两拨千斤。 哦， 这不是也挺好的？ 那今天2021年12月29号，也是我和美哲最后一期的大城小事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其实也没什么不舍，因为1月3号晚上我们俩继续回来。 虽然还在元旦小长假当中，但是 小长假。 是啊， 元旦就三天假。 对啊，那所以小长假嘛，就是1月3号，我们大城小事的上午版、下午版、都会崭新和大家见面。 那一天呢是上午郑磊和于飞搭档，下午呢是我和美哲搭档，到时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我们两个人就2022再见。 明年见， 明年见。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甜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端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这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喷笔万神，万笔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fe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蹲着蹲累了坐着坐。